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六章，最古老而高贵的布莱克家族，第25集。 乔治想关上房门把声音挡在外面，但没等他来得及这么做，一个家养小精灵侧身闪了进来，除了腰上围了一条脏兮兮的破布，就像热带国家男子用来遮体的腰部，他全身几乎一丝不挂。他的模样很老了，皮肤似乎比他的身体实际需要的多出了好几倍，脑袋像所有家养小精灵一样光秃秃的，但那两只蝙蝠般的大耳朵里长出了一大堆白毛。他两眼充血，水汪汪灰蒙蒙的，肉乎乎的鼻子很大，简直像猪的鼻子一样。小精灵根本没有注意哈利和其他人，他就像看不见他们似的，弓着背，拖着脚，慢慢的，固执的朝房间那头走去，一边用牛蛙般沙哑低沉的声音不停地轻声念叨： 闻着就像阴沟和罪犯的气味，他也好不到哪儿去，讨厌的老败类，领着他的小崽子糟蹋我女主人的房子。我可怜的女主人呐、如果他地下有知，如果他知道他们把什么样的渣子弄进了他的家门，他会对老克里奇说些什么呢？真丢人呐、你把种狼人、叛徒和小偷，可怜的老克里奇，他能怎么办呢？ 你好，克里奇。 弗雷德声音很大地说，一边重重地把门关上了。家养小精灵顿时僵住了，嘴里不再念念有词，而是做出非常明显但很不可信的吃惊样子。 克里奇，刚才没有看见小少爷。 他说，转身朝弗雷德鞠了一躬，他的脸仍然对着地毯，又用别人完全能够听见的声音说道： 是老败类的讨厌的小崽子。 对不起， 乔治说， 最后那句话我没听清。 克里奇什么也没说。 小精灵又朝乔治鞠了一躬，然后用虽然很轻但清清楚楚的声音说： 这是他的双胞胎兄弟，一只古怪的小野崽子。 哈利不知道要不要放声大笑。小精灵直起身，用恶毒的目光望了望他们大家，显然相信他们都听不见他的话，因为他又继续念叨开了： 还有那个黏巴虫，打着咧咧肆无忌惮地站在那里，如果我的女主人知道，他该哭得多么伤心呢。这里又新来了一个男孩，克里奇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他在这里做什么呢？克里奇不知道。 克里奇，这是哈利。 赫敏犹豫地说。 哈利波特。 克里奇那两只浅色的眼睛突然睁大了，嘴里念叨的比以前更快，更充满火气。 那泥巴虫居然跟克里奇说话，就好像他是我的朋友似的。如果克里奇的女主人看见他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，他会说什么呢？ 不许叫他泥巴虫！ 罗恩和金妮非常生气地同时说道。 没关系。 赫敏小声说。 他脑子不正常，不知道自己在说。 你别自欺欺人了，赫敏。他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。 弗雷德一边说一边非常厌恶地瞪着克里切。克里切嘴里仍然念念有词，眼睛望着哈利。 这是真的吗？真的是哈利波特？克里切看见伤疤了，肯定是真的，就是那个阻止了黑魔王的男孩。克里切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。 我们都不知道，克里切。 弗雷德说。 你到底想要什么呀？ 乔治问。克里切的一对大眼睛猛地朝乔治望去。 克里切在打扫卫生。 他躲躲闪闪地说。 说的倒很像是真的。 哈利身后的一个声音说，小天狼星回来了，他在门口怒气冲冲地瞪着小精灵。门厅里的声音平息了，也许维斯莱夫人和蒙顿格斯把他们的争吵转移到厨房里去了。克里切一看见小天狼星，立刻深鞠一躬，身子低得简直滑稽可笑，猪鼻子一般的大鼻子压扁在地上。 快站起来， 小天狼星不耐烦地说。 好了，你想干什么？ 克里切在打扫卫生。 小精灵又说了一遍。 克里切终生为高贵的布莱克家族效力， 可是房子一天比一天黑暗，它太脏了， 小天狼星说。 少爷总是喜欢开点小玩笑。 克里歇说着又鞠了一躬，随即压低声音念叨开了。 少爷是个讨厌的忘恩负义的下流坯子，伤透了他母亲的心。 我母亲没有心，克里歇。 小天狼星没好气地说。 他完全是靠怨恨维持生命的。 克里切说话时又鞠了一躬。 不管少爷怎么说， 他愤愤不平地嘟囔道， 少爷连给他母亲擦鞋底都不配。我可怜的女主人，如果他看见克里切在服侍少爷会怎么说呢？女主人是多么恨他呀，他多么令人失望。 我问你到底打算干什么？ 小天狼星冷冷地说。 每次你出来假装打扫卫生，可是却把什么东西都偷偷拿到你的房间，不让我们扔掉。 克里奇永远不会把少爷家里的任何东西从合适的地方拿走。 小精灵说，然后又很快地念叨起来。 如果挂毯被扔掉了，女主人永远都不会原谅克里切的。挂毯在这个家里已经有七个世纪了，克里切一定要保住它。克里切绝不让少爷还有那些血统叛徒和小崽子把挂毯毁掉。 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， 小天狼星说，朝对面墙上投去轻蔑的一瞥。 他会在挂毯后面再念一个永久粘贴咒，对此我毫不怀疑。但是如果我能摆脱他，我绝不会犹豫。好了，你走吧，克里切。 克里切似乎不敢违抗直接的命令，不过当他拖着两只脚走出去时，他投给小天狼星的目光充满了刻骨铭心的憎恨，而且他走出房间时嘴里一直念念有词。 从阿兹卡班回来找着克里切指手画脚了。我可怜的女主人，如果她看到房子变成这样会说什么呢？卑鄙小人住了进来，她的宝贝被扔了出去，她发誓不认这个儿子的。如今她又回来了，据说还是个杀人犯。 你再念叨，我就真的要杀人了。 小天狼星烦躁地说，对着小精灵把门重重地关上了。 小天狼星，他的脑子不正常， 赫敏恳求道。 我想他并不知道我们能听见他的话。 他独自待的时间太长了， 小天狼星说。 从我母亲的肖像里接受了一些疯疯癫癫的命令，自己对自己说话。不过他以前就是一个可恶的小 孩。如果你放他自由呢？ 赫敏抱有希望地说。 说不定 我们不能放他自由，他对凤凰社的事情知道的太多了， 小天狼星粗暴地说。 而且不管怎么说，那份惊吓也会要了他的命。你突然对他提出要他离开这个家，看看他会有什么反应。 小天狼星走到房间那头，克里切千方百计要保护的那个挂毯覆盖着整面墙壁，哈利和其他人跟了过去。挂毯看上去很旧很旧了，颜色已经暗淡，似乎狐媚子把好几处都咬坏了。不过上面绣的金线仍然闪闪发亮，他们清楚地看到了一幅枝枝蔓蔓的家谱图，就哈利所知一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。挂毯顶上绣着几个大字，最古老而高贵的布莱克家族永远纯洁。 你不在上面， 哈利看了看家谱最底下的一行，说道： 曾经在上面的。 小天狼星指了指挂毯上一个焦黑的小圆洞，那像是被香烟烧焦留下的痕迹。 我从家里逃走之后，我亲爱的老母亲就把我销毁了。可李杰很喜欢低声念的这个故事。 你从家里逃走？ 那年我大约16岁。 小天狼星说： 我受够了。 你去了哪儿？ 哈利盯着他问道。 你爸爸家里。 小天狼星说： 你的爷爷奶奶非常善解人意，他们差不多把我当成了第二个儿子。是啊，学校放假时我就暂时住在你爸爸家里，到了17岁我就自己找了个地方。我叔叔阿尔法德给我留下了数量可观的金子，他也是从这里被清除出去的，大概惺惺相惜吧。反正从那以后我就自己照顾自己了。不过波特先生和夫人总是欢迎我每个星期天到他们家吃午饭。